缠着，自我拉扯。外向的孤独患者需要认可。 是天蓝转灰转黑，也微笑不插嘴，这一次会气馁，连平凡爱一回都在将心给谁，马上又被粉碎。

下头闻见一阵芬芳。